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啊，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吓。咁、我哋继续咧就会分享呢啲中文嘅言语俚语啦。咁啊，头先阿 Jeffy 咧，你好似仲有好多未同我哋分享喎，系嘛？ 我尽快讲咧，好多讲落去啦，继续。咁咧，我哋听人讲咧，即系做嘢咧，譬如话顶晒笼。 顶晒笼， 顶晒笼咪顶晒笼，听日做俾你啦，听日交俾你呢样嘢。顶晒笼我借钱借到几多钱俾你啦？顶晒笼又系点解嘅咧？ 吓， 咁原来咧顶晒笼咧，即系话咧，原来我哋听啲人讲，戏院咧满座，全院满座咧，咁啲人就爆棚啦，即系啲人就搭啲棚， 系搭啲棚做，咁就好易理解啊。 原来到后期咧，咁即系啲人就有戏院啦。咁原来啲门口嗰度咧，咁就有啲笼啊，叫做木笼咧，即系好似你嗰啲闸咁咯。 哦，系系系。 原来就真系话咧，人咧。 鄉下嗰啲屋啊，咁樣 係啦係啦，冇錯。咁嗰啲木籠咧，咁一集咧，咁就係叫籠咯。咁就話如果你嗰啲人咧，嗰啲戲咧，好多人 逼曬喺嗰度咧， 冇錯 就叫頂曬籠啦。唉，即係話哇，頂籠啦，頂籠啦咁樣。 係啦，冇錯，原來頂籠就係咁解啦。咁之後話有咁原來咧。有啲人咁講喎，哇！你都運吉嘅， 係運吉係啊，其實又唔知點嚟嘅，點解運吉唔運橙咧，唔運金咧？ 原來就係話咧，原來啲人以前啲餐廳咧，咁就好似我哋而家啲清湯咧，咁佢就叫吉水嘅。因為佢就冇而家啲清湯，即係而家清湯都冇乜營養啦。但係其實嗰啲清湯都係一樣，可以浸完啲豬骨啊，浸完啲血咧，咁啊冇乜肉咁樣咧，咁就放出嚟就吉水啦。咁原來咧，以前啲人咧就真係有啲譬如話你真係冇錢食飯咧，咁佢就走去餐廳嗰度喎。咁之後就同人講：，哎，唔該，伙計，俾碗吉水先。咁之後飲吉水之後，佢攞碗吉水喎。咁飲完之後就走人啦。咁但係冇辦法喎，因為咧呢碗吉水咧又唔使錢噶嘛。 係。 咁之後咁多啲人就冇辦法，哎，都係，哎，原來。 咁如果係咁嘅時期，嗰個運其實係即係點啊？運係啦，混合嗰個運喎，係咪啊？就唔係去運輸嗰個運喎， 嚇。 咁而家有時啲人就會錯意，以為係運輸嗰個運喎，其實應該係嚇即係混合嗰個運。 混合嗰個運。 係冇錯，運吉。 運吉咁樣啦。 啱啱啱啱。 咁之後咧又講一件事，我唔知台哥嗰陣時喺唔喺度。應該喺度啦，一早已經未出世，應該都係。就話以前啲人咧放飛機。 係啊，放飛機啊，係。放飛機咪即係同甩底差唔多咯， 甩底差唔多。但係原來放飛機咧就話咧，嗰陣時即係香港第一次嗰陣時未有飛機嗰陣時啦，咁就有嗰啲水上飛機啊。咁嗰陣時就話一首好似表演咁咧，好多人一齊去睇嗰個水上飛機就係放飛機咯。咁原來嗰陣時真係咁啱喎。咁嗰個水上飛機咧，第一日佢放嗰個飛機喎，咁佢就話打風喎。咁又唔適合飛行啦，咁所以就冇飛到咯。咁原來呢件事咧之後就話第日咯，咁點知個飛機師咧佢又病咗，咁又飛唔起咯。咁之後第三日咧，點知原來個引擎又壞咗， 即係咁巧合。 係啦，點知咧到最尾咁樣飛唔起咯。咁呢件事咧一路咧都流傳咗喺個香港人心目中，咁即係香港人獨有咧就叫放飛機啦。 哦， 係啦， 咦？咁即係香港以外嘅人其實應該唔識啊，呢個真係好地道喎， 放飛機， 放飛機啦。 係啦。咁就我又講一啲比較上粗魯少少，因為你有啲華人嘅，但係都幾得意嘅典故。呢個就冇典故嘅，不過呢個就係，譬如話，我覺得呢個幾有趣就話，我同人哋你啲人同人打賭咧，就你聽日咧，譬如話做得成呢件事啊，咁我跟你勝。 哦，係跟你勝， 我覺得好有趣喎，因為咧你 好緊要嘅喎，要中國人嚟講跟你勝，講係咯。 外國人係冇嘅喎，你真係你聽聞啲外，可能我都唔係好識得好多其他語言啦，但係好多比較少咧，就講你跟你勝呢個啦。 係， 中國人咧係一個咁著重 好緊要咁㗎啦，都唔係嘅，其實外國都有，即係佢嗰個所謂嘅個家族嘅名聲，唔係即係我當然唔會一定係有個咁嘅言語啊，即係個 idiom 啊，但係即係你又唔能夠話完全即係外國唔重視呢樣嘢。我哋中國人就特別重視，就將佢化為咗一個咁樣嘅即係俗語咁樣啲話跟住寫。咁當然另外有一個誇張啲，我諗呢個就一定冇典故啦。不過啲人就係話：，哇！如果呢樣嘢真係得嘅咧，真係基本上冇可能噶啦。我就批個頭落嚟都俾你當凳坐咁樣嗰啲啦。我哋成日即係啲好豪氣嗰啲咁樣啦，係嘛？係啊， 好得意，我覺得。咁之後咧， 咁有句嘢叫做你話啲人阻住條路咧，即係話咧好狗唔攔路， 係好狗唔攔路。 我覺得哇幾有趣喎，因為咁嗰人就無奈啦喎。 係啊， 我行咁我我好似認咗你，咁唔攔你咧，咁又變咗只狗好狗喎。咁即係咁啊，到最尾就打交。 係係， 但係呢句嘢真係非常之有趣。 有時真係你有感覺嘅喎，即係你揸車啊咁樣啦，或者你去到啲郊外啊咁樣，即係嗰條路啊窄，只狗就咁企喺度，佢又唔喐，咁你又真係好激死喎，你又唔會車過去咧，一定係嘛？但係個問題你唔喐，咁你架車要停喺度等佢，咁你個心諗嚇、啊，你真係一定所謂好狗唔攔路，好狗你讓開，你見到人哋嚟你就讓開啦，係嘛？係嗱，講狗咧，其實有一句我又係嘅，即係一定有典故嘅，但我又唔知道，即係大家又揾下啦，就狗咬呂洞賓。 不識好 人心喎、啊，其實點解咯？嗬，你知道呂洞賓就係八仙入面嘅其中一個啦，係嘛？咁點解呢個我真係唔知啦 嚇。咁、啊、呢、這個八仙咧，咁誒，如果你有冇聽過八分係咩啊？ 八分唔知喎、啊。 冇錯，咁八分就係話嗰啲人嗰啲粵曲嗰啲粵，即係嗰啲京嗰啲粵劇咧，係就話嗰啲人啲閂角咯。 閂角哦， 原來啲人話咧誒，你二打六咧。 哦，二打六係喎係喎。 原來就係二搭六，即係夾埋八分點解？ 哦，二搭六 係啦， 哦，所以就八分，所以即係話啲人有啲閂角。 係啦，冇錯。 我、哦、又有意思喎，真係 有咩人講都唔知啊！咁就有人話你豬頭餅， 豬頭餅係啦。 咁點解唔係豬頭二咧？唔係月咧？ 係咯係咯係咯係啦係啦。 咁原來咧呢個係嚟自上海嘅，就話、是、你有個豬頭三咯。咁原來豬頭三就係話講緊呢個豬頭三身咯，即係生出個身啊！ 哦，三身 係啦，冇錯啦。原來就係講緊呢個有豬頭啦，有公雞啦，同埋青魚啦，去拜神啦。 哦， 咁咧就叫豬頭三身啦。 哦，三身祭品啦，我哋所謂係咪？三身祭品係。 係啦，所以就豬頭三咧，就最尾咧變咗豬頭餅啦。 哦，豬頭餅哦，真係。 有人話你冇膽喎，咁啊冇膽肥女咯， 係冇膽肥女 咯。呢個好容易明啦。咁、有人話縮沙， 嚇 咁點解縮沙咧？原來縮沙咧、原來一種中藥咧就叫縮沙忍。 哦，係啦，忍啊， 縮沙忍杏仁嘅人 啊，杏仁嘅人， 原來佢真係好似人、杏仁嗰類咁嘅咁嘅中藥嚟嘅。 係係係。 咁原來佢咧幾有用嘅，即係又可以醫到你屙嘔啊，生仔啊，淫腎啊呢啲咧，咁都有用嘅。咁啲人咧就話縮沙忍之後咧，咁你你縮沙，咁你冇咗個人啦，冇咗人咯。 冇咗人哦，即係等於我哋而家話嚇，即係呢個咩禮義廉嗰樣嘢啊嘛，係嘛啊，就係無恥啦， 冇錯， 就咁解啊，禮義廉就無恥啊，啱啱啊， 係啦，冇錯。咁講起呢句嘢啦，咁亦都講起呢個拉布。 哦，拉布係，即係我都唔知點嚟嘅。 係點嚟咧？咁我查英文又唔係喎。 就 filibuster 啫嘛 ，filibuster。 係啦，咁原來就係講緊咧，原來呢個嚟自啲踢波喎，足球員咧，咁嗰啲足球員咧，咁你譬如話你到最尾，我可能已經係領先啦，可能2-1啦，咁我咪要抌波鐘咯。 係啊。 咁就抌波鐘，咁嗰啲人咧就會喺度傳嚟傳去咯，就傳得好遠好遠咁樣，一腳又踢翻去半場，半場踢翻去咁 啊。咁啊，有時會噓㗎，呢啲觀眾會噓㗎。 咁但係啲戰略嚟啦。咁但係咧呢種咁嘅做法咧，咁原來就同以前嗰啲人咧嗰啲染布廠咧，咁染完啲布之後要曬乾佢啊嘛，咁曬乾佢之後就要拉到好長塊布咯，咁拉到塊布好長好長咧，咁之後就好似 拖時間， 係啦冇錯，就好似嗰啲人咧踢波咁，你諗下嗰個畫面咧，咁就拖到好遠，咁個波拉到好長，就好似塊布咁拉到好長啦。 真唔真㗎？ 全部其實咧都未必真係真嘅，但係都上網查。咁但係一定要講翻呢件事啦，講緊呢個政府啦。咁啊，即係成日話啲議員拉布啦。咁但係咧，佢咧即係對住呢個普選咧，即係譬如話1997之後，即係又去到2003、2004啊，即係2001、2002雙普選之後咁講喎。咁之後以前就2007、2008。雙普選啦，咁2001、2002啦， 係一路拖， 而家一路拖，話即係呢種拉布行為咧， 佢先至係拉布， 更加嚴重喎，冇錯， 啱啱啱， 係啦， 嗱咁樣咧講起拉布，我忍唔住都喺度提一提咧，其實我就兩個禮拜前左右有咧，我就睇咗套戲，係個朋友借咗隻 DVD 俾我，我好耐未睇嘅，但係原來我一睇之後咧，哇，真係鬧自己應該早啲睇嘅，係一套咧75年前嘅戲， 係， 哇，1939年。美國做電影就叫做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啊、史密夫先生就去華盛頓咁樣咧，但係香港咧就亦做民主萬歲，但係好似台灣咧就叫做華府風雲啊。咁我睇完之後咧，先發覺原來佢入面咧就有一幕咧 就是讲拉布的 filibuster 的1939年就很精彩，而且他真的揭露呢即政坛，当时虽然是都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知道即是 before 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呢即讲在那个美国那个国会里面原来都是很多这些贪污 啊,、嗯、啊即是官商勾结的东西、嗯啊、有一个人呢就完全是傻傻下这样就无端端就做了议员、啊、就国会议员就去到华盛顿这样，后来被他揭发了一些东西他不应该知道的东西，但后来呢他就为了要即是继续自保和揭发，他就进行一个拉布活动，那里已经有提到 filibuster、嗯、是1939年 已经 有了、啊、有当然有了，原来很早 的，那你、就会去旅行啦， 是 啊, 是啊，所以622我又去不到，71我都不在香港， 沒 錯， 是 我年年都去的71， 是的，沒錯。那我們真如果有機會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是、 啊、我都會去的， 是啊，呼籲大家是吧，即是兩天都要出席， 那我覺得挺重要的， 尤其是前一排那個白皮書啦，是吧，就是 call out 嘢啦，是吧， 是、啊、那的確是非常方便。那講起這個皮呢，那我講一些比較粗俗的，才哥你又未講過粗口的那我呢、 啊、 我又不是想講粗口，不過講了半句粗口， 是是， 原來有些人講收皮， 是是收皮，那 白皮書真的收皮， 收皮， 那為什麼原來皮這個字典來的呢、 嗯、 原來就是原來講緊古代有个神兽咧，叫貔貅。 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咁呢个貔貅系点噶？ 貔貅咧，佢就哇，周围嘅嘢都吸晒入去，就只有入就唔会出嘅。 系啦，冇错啦。 系。 咁原来咧就系讲紧啲赌档咧，咁啊即系佢就最中意就放两只貔貅喺门口。 系啦。 咁之后原来咧，咁 啲财气啊， 系啦， 吸晒入去， 吸翻财啦。咁到临收工之前咧，咁佢就会收翻只貔貅。咁其實就唔 係哦，原來就咁解嘅咧， 就唔係粗口嚟，即係半 即係閂門啊，閂門大吉啊，或者收工咁解。 收工啦，就收工。 哦，原來個皮就皮貅個皮哇。 講法其實話嗰啲有啲攤咧，即係四個攤嚟幾多個皮，咁亦都係講到嘅。 哦， 但係都係類似嘅原因，即係唔知係真正點嚟啦。 嗯，有趣有趣。 人民超市隆重推介急凍食品系列低温慢煮美國及巴西豬仔骨。 八买几次了，姐姐？ 我哋影相系咪 有啊？八蚊。我嚟睇世界杯好啊！我嚟做啤酒。 即系佢外边嗰阵咧，个味道系好浓嘅，咁啊里边系即系一唔痕啦，其实即系食呢啲最快痕嘅，咁佢唔痕，咁系咯，即系 好肥喎， 系啊，佢唔 系瘦嘅，系瘦，即系适合啲减肥人士啦，一路睇波，一路怼啤酒， 一路怼啤酒。 即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或致电25686811选购啦。